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110集。 回到公司，果不其然，张放拿着朱韵的小票，中风般浑身颤抖。 完了，我看是完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 他冲朱韵和李寻使劲吼： 你们是怎么干活的？董总！ 张放扑过去找董思阳告状，还不忘提醒其他人： 东西谁也别动啊，等会儿全给我打包退回去。 董思阳刚上完厕所出来，骂骂咧咧： 妈的，这叫手指！ 张放刚好撞上枪口，董思阳上去就是一记电炮： 你买的纸，你他妈就不嫌刮屁股？ 张放被董思阳一拳怼出去老远，又连滚带爬回来： 董总，我们钱不够花了，再不省着点马上揭不开锅了。 董思阳黑眉紧皱，张放拿着小票告状： 哎呦，董总你看，这么点生活用品他们俩花了2000多。 张放指着小票上： 这什么喷雾香氛清新剂，一瓶就要500多。哎，董总你看呀。 董思阳拿过小票审阅，朱韵感觉他怒气只一点点上涨，偷偷转移视线。按他的推理，接下来应该是董思阳败家娘们的主题演讲会，可他等了半天，董思阳也没开口。他悄悄看回来，董思阳没有他想的那么黑脸。他走到李寻面前，将小票放到他桌上，短促有力地问： 你来还钱？ 李寻拿起小票，面无表情扫了一眼，无味道： 行。 朱韵隐约感觉他们这段对话有问题。还钱？还什么钱？2天后，朱韵终于明白了他们的意思。花花公子项目正式启动了，负责人正是李寻。说起来，朱韵都快忘了他们还有这个项目，从他接手无敌武将开始就没再听人提及过，他一度以为这项目已经黄了。现在忽然要开启，朱韵再次忧神附体，忍不住担心起来。他委婉询问李寻需不需要帮助，或者他可以把赵腾抽调到他的组。 哟，朱组长现在腰杆硬了。 李寻讽刺道： 都有闲工夫去管别的项目了。 朱韵眼角抽动，李寻不拿正眼瞧他： 你管好你自己的就行了。 话虽这么说，但这是李寻出狱后做的第一个项目，朱韵不知道他能不能适应。他偷偷暗示张放，让他作为公司二把手要对项目更负责一点。张放被朱韵忽悠几次顺利上钩，责任感爆棚，一蹦三丈高，说啥都要开策划讨论会，令李寻拿出方案大家一起讨论。李寻欣然同意，会议赶在放假之前召开。董思阳将所有人都圈进会议室，就是那间四面无窗的小黑屋。小黑屋还跟以前一样拥挤，不过却远没有第一次来面试时那么闷热。那时朱韵才恍然意识到时间飞逝，不知不觉间初雪早已下过，现在已是深冬了。朱韵感叹日子过得太快。李寻在外面打印策划案，最后进屋，张放一看他拿进来的东西，震惊道： 搞什么？你写书呢？ 朱韵也惊讶，李寻的策划案非常厚，他一人发了一份。朱韵拿到手，先粗粗翻阅了一遍。他本以为李寻会随便应付，没想到他的策划案做得非常认真详细。从第一页的总纲开始，介绍游戏内容、目标用户以及核心玩法，后面是详尽的游戏规则和美术资源，再然后是基于系统的引擎和工具需求描述，最后是演示 PPT 和进度细分列表，在最末尾页甚至还有一份 change list，用以记录以上各文档的维护修改历史。 董思阳和张放看得一头雾水，郭世杰只看美术要求那几页，赵腾皱着眉勉强往下读，只有朱韵看得认真。这与其说是策划案，不如说是帮助程序员梳理思路的流程图。他从没见过李寻做策划，以前大学时期他带领他们做项目的时候，从来都是直接掌控大局，计划都在脑子里，哪会有耐心写出策划给别人看。他现在写出来恐怕也是为了帮自己更好适应。 有意见就提。 朱韵偷瞄他一眼，李寻的策划案跟他本人一样，没有一句废话，逻辑清晰，条理通顺，有时顺过了头，甚至有种冷冰冰的感觉，像是上帝在发表真理演说。离得近的教徒可以表示膜拜，离得远的压根连张嘴的机会都没有。现在离得近的教徒只有朱韵和赵腾，郭世杰算半只脚踏在场内，剩下两位都是圈外人士，拿着策划案像看天书一样。李寻对董思阳和张放说， 你们俩直接看最后就行了，有图文解释。 张放还试图反抗一下， 看不起人是吧。 李寻转动脖子自顾自放松，张放讨了没趣，乖乖翻到最后一页，结果越看越着迷。 呀呀呀呀，有点意思啊。 朱韵重新细看一遍，在第一次的惊讶和敬佩过去之后，朱韵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策划案本身的内容上。这一集中倒好，越看越震惊，渐渐脸色涨红，心跳加速，看到最后一页的图片时，直接把策划案往桌上一拍。那边几个男人聊得热火朝天，被朱韵打断。朱韵瞪着李寻，激动的情绪溢于言表，他指着桌上的策划案， 是什么东西？ 李寻斜眼， 题目在第一页。 我当然看到在第一页，我问你内容。 以董思阳为首的一众男人都笑了，最后李寻也笑了，他一乐，大伙乐得更开怀了。嚣张中透着欢快，欢快中又带着猥琐，在场唯一一个女人在一群雄性的笑容夹击下面红耳赤。朱韵忍不住说， 你这游戏也太下流了。 李寻惊讶， 有吗？ 朱韵用力翻开策划案， 你看你这内容阐述还有系统，什么钻草丛、夜袭，还有这个尾随，这都什么东西？ 李寻的策划案里有很多神奇环节，譬如游戏有竞赛部分，比哪位玩家能更快一步让目标人物高潮，里面有不同的地图和人设，比如下班的教师、严厉的上司，或者旅途中的文艺少女，游戏手法根据不同人设场景千变万化，有各种各样的评分环节。面对朱韵的质问，张放率先开口， 朱组长，你这话说的就有问题了，你自己有自己负责的项目，花花公子是李组长的，你不要越级提意见。不过这么一看还是董总高明，工作分配得好，各取所长。 他一番话非但强势站边李寻，还顺便拍了董思阳的马屁，气得朱韵脸如火烧。他怒道， 你这就是黄色游戏，这绝对会被举报的。 李寻点了一支烟，又往桌子上扔了几张纸，朱韵拿来一看，是几篇新闻，都不长，内容模棱两可，极其官方，大概就是由广播电视总局的领导对目前手游页游内容低级进行批评。朱韵看向李寻， 所以你是要往枪口上撞？ 这是在放口风。 李寻轻飘飘看他一眼， 政府应该准备下限制条令了。 那你还做？ 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要颁布限制条令？ 当然是因为下流。 是因为赚钱。 李寻睨他一眼，又说， 现在手机游戏捞钱捞得太快，有审核是肯定的，不过我们还有时间。 李寻修长的手指点了点桌面上的两张纸， 现在只是放口风， 离真正出条令至少还要一年，时间足够了。至于游戏内容，我会把握分寸。 张放在一边跃跃欲试，搓着大腿。 快坐快坐，我好想玩，这他妈才叫游戏。 不行。 朱韵还是不能接受他们要做这种游戏，他紧紧看着李寻，从牙缝里往外挤话。 你怎么能做这种东西？你有点追求好吗？ 当年你虽贪财，但所思所想好歹也算走在技术最前沿。董思阳在一边沉声道， 里面的人物里给我加一个不听话的女下属。 他指着朱韵对郭世杰道， 给我照着他画。 郭世杰点头，他就坐在朱韵旁边。朱韵瞪着他， 你敢？ 李寻对众人说， 表决吧，觉得策划案没问题的举手。 刷刷刷刷刷，5-1。 你们这群…… 朱韵把在座所有人都指了一圈，最后对着李寻卖力指，使劲指，指了半天还是没想出要用什么词形容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